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我们和您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晴，西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气温是零下二到零下四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八度。周六晴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零度，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本周日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一度，最低气温零下八度。双休日期间天气比较晴好，空气清新，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但是气温仍然比较低，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防寒保暖。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呢，目前仍在预警当中。那么预计到今天，本市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四五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七级左右，所以请大家要特别注意防范。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关注几条事故路段，现在京藏高速建祥桥南向北方向有交通事故，后车排到了马甸桥。北五环上清桥以东，东向西方向有交通事故，后车排队较长，队尾已经排到了北苑桥。另外，东四环东风北桥、朝阳公园桥北向南方向各有一起事故，造成了东北四环的内环方向持续车多，队尾在惠新东桥。东五环的外环方向，五方桥、远通桥分别有交通事故，内环方向七棵树桥、平房桥有交通事故，后车都有短暂排队的情况。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如果把留学生的学习过程比作是田径比赛，寒暑假就是弯线跑道，如何利用寒假弯道超车是很多学生需要思考的问题。相比于其他学生可以尽情地肆意疯狂，留学党们就需要静下心来为自己的留学计划做合理的规划安排。尤其是对希望高考和留学两手抓的同学来说，更应当利用好寒暑假，重点准备留学申请所需要的资料，才能在接下来的下半学期专心准备国内的高考。那么，留学党们到底应该怎样充分利用假期呢？本期留学面对面和您一同关注。 北京时间17点34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周末我们的留学面对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准备出国留学的你如何利用寒假弯道超车。利用这样的一个寒假，那么对于很多的留学党来讲都是非常难得宝贵的一个拥有自己时间段的假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对于不同年龄还有不同年龄的我们的同学们来讲，这个寒假你需要做的留学的准备工作是大不相同的。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合理的规划自己的留学生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留学规划专家严胜龙老师会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也欢迎您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

就是UC 现在的那 UC 就是加州的那个 UC 校区的话，基本上每个校区都是突破十万人。 每个校区突破十万人， 对对对， 申请的是超过十万人， 是申请的， 而且只是中国的吗？ 对，只是 还是来自全球的。 这个是应该是都有的， 都有的。就是，但是他每年他录取的名额大概有多少呢？整个 UC 校区？ 每个校区的话，应该是几千人吧？ 几千人，但是有十万人去做申请。 对 对, 对啊，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申请人的数量。 对 对, 对， 但是录取的人数又是屈指可数的啊。前两天呢，我们还看到一个帖子说，这个美国，前二十位的一个排名的一个高校情况，这二十位呢，是以他入校难度来做的一个排名。那么当然前几位的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像什么哈佛呀、斯坦福啊， 对， 麻省理工、MIT 啊，就像这些。 加州理工这样。 像这些这个学校啊。那么进入到这些学校越来越困难，那就需要大家把更多的精力应该是放在前期的规划准备上了。 对对对， 很多的朋友都会提前去做这种规划安排。如果我们说先给大家做一个笼统的一个介绍，从自己有留学的意向，一直到我们去做这个申请，大概要分几步走，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我们来逐渐逐渐走入到最后的这个申请的过程。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我说一下这个录取的这个标准吧，就是说，录取的标准呢，美国大学对申请人的考核是分为两方面的，这个跟我们国内是不一样，我们国内，因为只看分数，美国大学除了看你的分数，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比如说你的托福呀，SAT 或者 ACT 分数呀，还有你的这个 GPA 呀。除了这些以外，他会还看你这个人，哎，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我们通常归为这个软性背景，这个是体现在那个文书活动中的啊。所以说我们了解了这两方面以后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分这个两步骤。第一步呢，就是我们要考这个托福和这个 SAT 的这个考试啊，然后第二步呢就是什么呀？因为其实我们国内。因为我们考核比较单一，我们是更多的是看这个分数，所以说这个软性背景方面，我们包括我们学校或者说这个社会资源这方面可能不是那么多啊，所以说我们如果是为了适应美国这种申请呢，就是这些方面我们可能需要额外花一些时间来做这个提升这些方面的。 从学校录取的两个层面大家去做准备，一个是你的标准化的考试， 对， 然后再有一个从你的个人的背景提升， 对对对， 这过一会儿我们会和大家聊到。然后刚才严老师还特别谈到一个，就是你在做学校选择的时候，实际上你是要对这个国家，甚至是对这个学校所在的地区，以及对这个学校，你是要有一个前期的了解和认识的。 对，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选择这个学校，因为不同的学校它的风格呀，或者说它的这些比如说它的这个师资力量呀，或者它开设的这种项目呀，可能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它提供的一些服务呀，都是不一样。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们想在这个美国留下来，那么我们可能除了说它的教学以外，我们可能需要它的这个就业指导这方面需要很强的这种提供很强的支持，那么其实各个学校这方面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去，因为我们是未来要去这里面度过四年，在那里边生活学习，其实它的方方面面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提前了解好，哎，这里面我是不是会喜欢，这样就不会出现什么呀？有些学生可能去了以后，哎，觉得这个校园环境呀，校园的这个一些风格呀什么不太喜欢啊这样的，甚至现在有一些这个学生和家长就是他会去进行这种访校，哎，就是。申请之前呢，或者说录取之后呢，他会去各个学校走一走，去看一看，哎，这个学校的风格到底是不是我喜欢的，这个学校的特色是不是我想要的啊？ 对，因为你要在这个异国他乡生活有四年的这个时间啊， 对， 方方面面都要去了解到。另外，刚才我还关注到你谈的一个细节，那就是你还要不仅仅关注自己四年的学习生活，那实际上你还要考虑到四年之后，我是继续留在这个国家继续深造， 对， 还是说？我留在这个国家，我要开始找工作，我想未来留在这里，还是说我回国来去参加工作， 对，就是你的目的不一样，然后你要做不同的这个规划。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你在合适的时间把一些合适的事情做好，比如说你想留在美国，那么你一定要尽早的找这种实习，因为我们去美国的话，我们是一个这个外国人，你可能没有任何依靠，你完全是靠你自己的这种能力，靠你早一点抓住这种机会，这样你才可能有机会来留下来。 但是话说回来，现在留在美国是越来越难了、啊、 对对对，是 对、所以呢我觉得更多的咱们可以先把这个精力呢先放在我们能够申请到一个自己理想的学校上， 对 对 是吧，这是一个眼前的一个既定的目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利用这样的一个寒假大家如何进行弯道超车。我们说这个进行弯道超车，那就是说利用这样的一个有限的时间，我们要做更加有效率的一些个事情。 对对 啊、对吧，应该是叫做事半功倍，做这样的事情。当然了，对于不同的年龄，对于不同年级的同学们来讲，实际上这个假期你做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 对, 对吧、咱们从低年级开始往上面说吧。 行，好。 好吧、低年级的同学们，那你比如说我们说高一年级的同学，这个假期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工作？ 我觉得就是就是最要解决最基础的这个工作，就是你的这个标准化考试啊。因为如果说你标准化考试没办法满足，那么你其他的这个软性背景提升，比如说你托福分数不够，那你很多学校就没办法申请。那么这个即使你的这个软性背景很强，你这个材料最后都没办法被学校审核。所以说我们先提升这个这个标准化成绩。所以说对于高一的学生来说，这个暑假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 寒假 、不好意思，寒假就是这个寒假呢，包括就是接下来这个暑假其实很好的时间，就是说你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可以专注在这个考试上，这样你的学习效率会大大的这个提升。这样的就是先进这个标准化考试，把标准化考试解决以后呢，然后就是进行这个软性背景方面的提升，因为这个是跟我们的这个两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培养模式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国家可能这个对软性背景这方面的重视或者不是那么足，或者投入教育资源投入不是那么那么大，所以说我们要需要自己做有针对性的来申请，尤其是结合我们的这个申请的这个专业，还有我们自己未来的规划，还有个人的兴趣来做一些这样比较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这样的这个背景提升啊，这对申请是非常有帮助的。 其实说到做这个背景提升，其实不管是出国留学还是说未来我在国内读大学，因为现在你在国内读大学呢，大家也都想上这些好的学校吧， 对， 985、211，包括去年我们新评选出来这双一流， 对， 这些高校，那么这些高校呢，它有学校的自主招生，那自主招生实际上你在做前期的这些准备工作的时候， 对， 实际上相当于咱们做了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你都可以能够去满足， 对，是 吧？不管你 是 出国留学，还是我准备国内的自主招生， 对， 这些事情大家都是能够用得上的，是吧？我再多追问这个严老师一个问题啊，高一这个寒假大家开始有留学意愿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这个时候晚不晚，这时间段合适不合适？ 高一的话， 就是这个时间段。 如果说对于冲刺一些特别好的学校的话，我觉得这个时间是正好。因为为什么讲？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准备这个 SAT 或者 ACT 的平均时间啊，可能是需要6个月时间，因为我们再加上托福这个时间可能大概需要前前后后大概是需要1年多左右的时间。那么现在是这个从现在开始往前数，那么基本上如果现在是高一，那么我们就相当于到了高二的明年的这个时候，那么只剩高二的明年这个时候基本上到申请只剩下1年的时间。那么高二的时候基本上有一个寒假和一个暑假，我们利用这个寒假和暑假再进行一些背景方面的提升，其实到时候再迎接那个高三的那个暑假，高三上学期的那个申请，基本上时间是正好。 有1年的一个准备的周期啊，然后呢，正好赶上这个步点儿， 对， 去做一个，这应该是说这个时间段你去做这项工作，会让自己比较从容。 哎，对，比较从容是 吧？ 如果说现在，比如说像这个如果现在是高二，其实我们可能就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做这个背景方面的提升，或者说，即使我们抽出来时间，那么他可能会占用你这个标准化考试的这个准备这方面的这种工作啊。 对。那么虽然说高一这个年级是一个比较从容的准备的时间啊，但是从您留学规划的这个层面角度上面来讲，您建议大家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是最好的？ 其实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涉及到是一个人的这种发展或者一个人的培养，其实是应该说没有这个最早只有更早，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从小学时候开始，我们就很多家长其实有的这种目标，就是我们要把孩子打造成这种有国际化视野或者是有这种国际化背景的这种，那么他小时候可能就很注重孩子这种，比如说他最起码英文的这种培养，还有就是他可能会带孩子进行一些参加一些这种国际化的这种活动呀，培养孩子这种这种领导力啊，就是美国教育就比较重视的，或者跟这个其他人这种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这种能力啊。那么如果说这么早准备的话，那可能会更好。就是我的观点是什么呀？就是说没有这个最早，只有 这要 更 早 啊！对对对， 那这更早的话，他这个这准备的方向的话，但是不太明确啊。因为我一直在考虑，包括像刚才我们说谈到说高一说这个寒假啊，你在做这个学校啊什么的，实际上你是要有一个初步的一个筛选的一个过程了啊。当然呢，现在的话呢，对于同学们来讲，那你需要考虑的就是说我上哪个学校，然后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虽然到了国外这个至少就是美国本科的这个专业应该至少前两年都是通识教育啊， 对对对， 还不更多的去涉及到你的这个专业的方向。但是是不是这个时候能够有自己的一个专业方向会更好做你的申请的准备？ 对，是这样的，就是虽然美国它是采取通识教育，但是实际上对从这个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它是希望这个申请人是有对自己有很清晰的这种认知，有这种比较清晰的自己的这种目标。比如说你在申请之前已经确定了，我想要学这个生物学，我想要学这个比如说地理学这样的，或者是我想要学计算机，那么这样的人可能是会更受欢迎啊。这个其实这个准备或者规划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统一的啊，就是他美国大学对学生的这个软性背景这块提升这方面呢，它是有两个度，一个是什么呀？一个是你准备的这个活动的广度，就是说我们人呢，他是特别希望你是一个多元的，不是说只是局限于，比如说我只是擅长学习，我只是擅长这个做某一方面的事情，他希望你是有多种这个多种多样的这种背景啊，除了多种多样背景以外呢，还有你是最好是在某一方面有这个比较深入的这种了解，比较有持续的较长时间这种投入，这些其实是体现在我们这个那个申请里面，它会有一个这个 activity 这个上面会有一个展示。所以说我们准备的时候啊，其实要从这两方面，就是说第一方面是你这个活动你要尽可能多一些，不是太单一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说你在某一方面，这个方面最好是跟你的这个申请的专业来结合。而且我觉得对于国内如果说一些孩子呢，他可能没有这个自己的这个这个专业目标，或者是自己未来可能想要发展，因为他毕竟小嘛。其实我觉得这个背景活动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机会，就是让他了解这个行业，了解这个职业，来做一个选择。 好，那么关于这个利用假期做背景提升这件事情啊，咱们稍后时间段呢，请严老师再给大家做一详细介绍。 好的。 因为现在大家我觉得背景提升都趋同质化了。 对对 对。 对 吧？咱们怎么样能够做的会更加的特殊一点啊，或者说你最后写到这个文书申请的时候，如何能够更好的吸引到大学招生官啊？那么我们在稍后时间段呢，再请严胜龙老师给大家做这个详细的指导。那么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 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张征。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关注准备出国留学的你如何利用寒假弯道超车。和大家共同关注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留学规划专家严胜龙老师。来看看大家在这个整点期间啊提出的问题啊。小白他呢想问一下严老师，他说我没有语言的成绩能够申请美国的学校吗？怎么申请？没有语言成绩可以申请吗？ 没有语言成绩的话也是可以申请的，但是就是他其他录取条件正常，只是我们缺少了语言成绩，学校审核以后觉得是只有语言成绩不符合，其他都是符合学校的要求的。那么在录取以后呢，学生需要先读一段时间的这个语言课程，满足了这个学校的语言要求以后就可以进入正式的这种课程入读。那么申请的流程呢是和这个正式申请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这里面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不是这种特殊情况，比如说高考后我们要这个因为高考失利了然后我们要出国留学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在国内把这个考试准备好。第一方面，因为如果你这样的话，那么你的这个留学时间会被拉长；第二的话，你的这个留学费用预算，那么你要就是增加一些；第三个方面就是说，如果说你在那边没有准备好，即使是上语言，如果说你的语言不是太准备好的话，如果说比如说像零基础或者说比较弱的话，那么你去那边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挑战，或者你的挑战会更多。它其实会影响你后续的这个学习生活的。 再有一个，没有语言成绩去申请这个学校，恐怕也申请不到什么好的学校吧。 的确是这样的，就是说开设这个这种我们叫有条件录取或者是这个双录取，接受没有这个语言条件申请的这样学校其实是不多的，而且这个比较比如说前50的这种学校，那么它是没有这样的这个项目的，不接受这种没有语言来申请的。 好，那么来看看大家的问题。海宇呢想问一下，他说在做美国院校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推荐信吗？什么样的推荐信会更好一点呢？ 对，申请美国的学校的话，大部分学校是需要推荐，当然有一些学校本科有些学校也是不要求这个推荐信的。推荐信的话，我觉得选择的话有这么几个标准。第一的话就是说要必须是熟悉你的人啊，就是我们国内很多人可能觉得说这个可能挑选一个人，比如说这个老师特别牛特别厉害这个人这样的，可能但是这个人可能并不跟这个被推荐人很熟悉，其实这样的推荐信是没有这个说服力的。第二的话就是这个推荐人当然我们讲的就是他既熟悉你，然后同时呢比如说他给你做学术推荐，他对你特别了解，那么这个人是有这种国际影响力的，那么因为美国学校可能也了解这个人，他觉得这个人如果能够给你推荐，那他肯定相信，他相信这个人的判断力，他觉得你这个学术方面或者某一方面那是真的比较厉害。但是具体说到底我们选择哪个人，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综合的事情，可能通常情况下我们是比如说有好几位这个推荐人可能会选择，到底我们选择哪个，其实我们是结合我们的背景的，比如说比如说你的 GPA 不是太好，比如说你这个数学课你的成绩单数学不是太好，那么可能我们是不是找这个数学老师给解释一下，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的情况是比较特殊，可能受某些方面影响了，实际上你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那么解释一下，或者说你们学校这个数学课给分特别低啊，你虽然分数比较低，但是实际上你在班级里面这个数学成绩是非常好的，那么可能比如说我们选择数学老师给说明一下，这样会对你的这个申请非常有利就增强你的这个申请的这种竞争力对， 实际上呢就是推荐信是锦上添花的， 对对对 对吧咱们不要说找一个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大咖级别的专家学者，然后给你出具一方这个推荐信，其实到了招生官的眼里边，很有可能他会觉得你在下边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对吧？ 对， 他不能够满足你自己，不能够很好的和你的提供的这些个标准化的考试成绩，如果是不相匹配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会有问题的。 对对对， 是吧？ 而且他是觉得就是这个推荐人其实跟你

这个好大学的这种机会，那么有些人可能就会延期。那么延期是两种，一种就是这个我们下一年其实是2019年春季，就是2019年大概1月份2月份那时候入学这种，还有就是我们错这个一个学期，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呀，我们这个准备一年，就是 错一年 2019年秋季这个去入学这样的。 对啊，其实从我个人观点上面来讲，我建议这些同学们不要着急，我觉得错一年就错一年， 对 对 这倒没有关系啊。当然了，因为美国大学它是修学分的嘛，因为如果你要是更早一点能够修下来，有可能你3年我就能够把学分都修完了。 对，是这样，是这样， 对吧？我本科毕业证我就可以能够拿下来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如果你要是再早去申请这个学校，着急进去的话，大家选择不到好的大学。 对，是这样的。 你要想上好的大学，咱们必须还是按部就班，一步一个脚印，慢慢的去走啊。好，那么我们呢，利用最后这个时间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来看看这个风雨同舟啊，他说想问一下，说美国社区大学读多久可以转入普通大学，转学的条件是什么？社区大学 其实是这样，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说，你即使比如说我读了一学期，其实也是可以美国转，因为美国那个它的教育系统比较灵活，就是比如说我读了一学期，哎，我觉得我想要转到这个美国的就是综合性大学，其实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你的之前的学分会很少啊，还有就是你转学的时候你的要求是不一样啊。那么当然比如说一学期可以，那么一年也可以，然后两年也可以，但是一般通常意义上来说大部分读社区学校的学生啊，是我们要读完2年，因为社区学校也就是2年的这个学习时间，读完2年以后呢，我们拿到这个 associate degree， 就是副学士学位，然后转到这种社区大学啊。就是这块我要强调一下，就是因为国内很多学生和家长不太了解社区大学。他觉得这个社区大学是这个 比较差一点， 比较差一点的学校、哦、其实实际上社区大学它的配置其实也是很好的，而且社区大学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转入名校的机会，比如说加州的 UC 的校区，那么他每年转学的大部分名额其实都是留给加州的这种社区学院的，那么如果说你是外面想走入这个 UC Berkeley UCLA、那么其实是这个难度要没有他们更容易一些因为我接触的这个学生，有一个学生他其实也是高考后他去留学，然后他当时就选择了这种社区学院，然后他后来经过2年学习转到了 UCLA， 其实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直接申请 UCLA， 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他的这个跟我这块反馈的这种信息是什么呀，就是说他的同学最差是转到了这个 UCSB， 是排名大概是30到40之间的一个学校，也是 UC 系统的， 所以呢，社区大学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衔接到 对 这个排名更靠前的学校， 对， 同时社区大学的费用还能 同时社区大学费用 不少， 而且我再提一下，就是说即使我们比如说你被综合性大学录取了，其实你在比如说你在暑假或者是在平时只要你觉得有时间，其实你是可以在当地的社区学院修学分的，但是你一定要跟那个你所在的学校这个 advisor， 就是负责这个学分方面这个老师沟通，这门课是不是被你学校认可，如果认可，那你就可以花更少的钱然后在那边 修学分 修过因为他可能是比如说你想要修的这个课程你的学校没有，或者说社区学校，或者说你想要修的那个课程太难，那么你在社区学校可能会简单一些。 好，那么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呢就请严成龙老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再次感谢严老师。那么在这个寒假当中呢，高一高二高三年级不同的同学，你们这个假期啊，有留学意愿的同学们，你们的任务是不一样的，但是唯一需要大家的就是要抓紧点滴的时间来为自己的留学做一个很好的规划。好了，我们呢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呢到这就全都结束了，稍后呢带给各位的呢将是我们的品读经典的节目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难忘王师又一年。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指导方明老师为大家诵读的这一首作品。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为您解读这一篇《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启功先生弟子，2006年被选为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十佳教师，2007年和2009年分获师评网最佳教授和全国魅力教授。 好，大家好，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陆游的诗《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这是陆游的一首组诗之一，他写了两首。这个秋夜将晓，就是天要亮了。什么天将要亮了呢？秋天的天将要亮了。出篱门，就是出他的篱笆门啊，篱就是篱，翻篱就是古代啊那个墙，它不是用泥墙，它是插一些木桩啊，在上面交叉一些细小的枝子，可能还养成花，这就是篱。杜甫写诗隔篱呼取尽余悲，就是指朋友你在那边，邻居咱们俩隔着篱笆墙，因为有缝子，或者说篱笆墙本来就不高，推杯换盏，写一种特定的一种情感啊。那么迎凉，秋天了，像南方啊，像我们说这个诗呢，它是在山阴写的，就是今天的绍兴，但是那儿还属于有四季的，所以秋天凉了，然后要迎凉，早晨起来，所以有感，早晨秋天到了。注意这里边要点是秋天到了，秋天到了，注意中国人呢对季节是非常敏感的，甚至说我们的抒情诗写春花，写秋月，写夏日的夏日的什么，夏日的黄昏啊，冬天的白雪，都是因为这个四季变化，我们中国人认为它背后意味着某种精神，这就是一种文学背后的文化基础。那么秋，从古代，从宋玉开始就写秋，悲哉秋之为气也啊。秋天往往是什么，它很像一天的黄昏，黄昏到了，一天要结束了，它会引起什么，引起一些人的苍茫感，哟，这一天要完了，我算一算我这一天的事儿做完了没有，我取得了多少成绩。所以秋天往往竟是一些失志不平的人，他们悲凉之情激荡的时候。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句中国的老话，女子怀春，男士悲秋。当然了，我们现代社会有志向的女士也会产生一种苍茫之感，急迫之感啊。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应该改一改这些话呀啊，女士也可以也悲秋啊，就是有壮志的美女也可以悲秋。这个题我们说来说去就是陆游对他的生活有了一种苍茫感，实际上这个苍茫感还是那个什么，他诗里反复出现的这个但悲不见九州同，这样一种急切的情绪。所以这又涉及到了陆游的生平和他的壮志。好，下面我们来看这首诗。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移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我一读大家知道，哦，这首诗又是写南北不统一的啊。那么我们来看头两句，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从字面上讲，三万里的黄河，实际上黄河没有三万里，就是华里也没有啊，三万华里一万五千公里也没有啊，这是诗的夸张，而且这个夸张是可以的，因为黄河的确是很长， 啊，你说的九万里也是可以的，啊，甚至有人说黄河远上白云间，那就没数了，啊，这个夸张是可以。东入海，九万里也好，三万里也好，他走得再远，他必定要奔向大海。所以这里边有一种必然。五千仞月，五千仞，这一仞是八尺，有人说是七尺。关于这个五千仞月，学者呢，有些学者说这个五千仞月啊，写的是华山。所以这个说法呢，它有它的道理。他在南郑入王衍墓里边曾经给王衍出过主意，他说我们要想收复中原，那要先占陕西，先从西安入手，这样的话就像当年秦扫六国一样啊，就是占据地势，乘势而为。所以这样的话，你看他三万里河写黄河，哎，然后写华山，因为他熟悉，他曾规划过作战啊。这大体啊，这个有学者提出这样的一种观点，我倒觉得吧，这样说呀有点拘泥了。的确，他可能在如果作为一个战略家，他可能要想要收复北方失地，从哪入手，以哪为开始，这当然是要想的。可是写一首诗，迎秋凉的时候写一首诗，就单独把这个华山拿出来。实际上三万里河怎么理解？那三万里河不能说光跟陕西流啊。另外，五千仞月上摩天，我们要注意他在写什么。他未必，五千仞月不一定是一座山，是中华的这几座神山，它代表华夏的。也就是说五千仞，这就高啊，高大的很了。月就是高山。中国也是很古老的时代，也是从西周开始，我们现在看文献就是有什么，有所谓四岳，后来有五岳，就是几座高山支撑着中华这片天。人们古代认为高山顶离上天近，所以要想升仙叫登仙，从山上走，所以很多隐士往山里跑。还有就是古人在重大的隆重的祭祀要祭祀山啊，所以山有某种程度上是有天梯的这个意思。 陆游创作此诗时，中原地区已经沦陷六十余年。六十多年来，南宋朝廷一直未收复失地，沦陷地区的百姓一直过着亡国奴的苦难生活。此时的陆游已经年近古稀，看着广袤的中原大地落入敌手，想到南宋王朝懦弱不思进取的统治者，感到自己恢复中原的报国理想遥不可及。这位老人会怎样抒发心中的悲愤之情呢？我们继续来听。 接着，移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前边这个写了这么两句很雄浑很扩大的句子，要写什么？哎，实际上啊，诸位，我们只有把这后边两句看完了，才能去体会他前边那个两句的意思。所以读诗要反复的来回的阐释，来回的循环的阐释。移民，什么叫移民？就是被先朝抛弃的，或者是被先朝留下来的，叫移民。这个移民不是那个移民，不是那个，就是那种啊移民局的那个移民，不是啊，是留下来的。比如说殷商王朝崩溃了，被什么，被周家干掉了，殷商这些老百姓叫移民，又叫殷夷。所以这个移民被王朝留下的，注意有些移民是被王朝倒了，有些移民，注意这儿这个移民呐，你被大宋朝廷还在，你让忍心让这些老百姓活在胡尘里，这个移民可是你有点抛弃的意思，所以这儿有点味儿，用了这个词。那么泪尽不是流眼泪，是泪干了。胡尘里，我们说天子蒙尘，主上受辱，这儿是老百姓蒙尘。蒙尘这个尘字啊，尘土的这个尘，它代表着一种什么？代表着一种动荡，代表着一种什么翻天覆地的那种大动荡，带给人们的灾难，这就是胡尘，这是尘啊，这就是尘。而胡尘是因为北方人，就是北方的边地人群入主中原，所以是北方的人民生活在什么，生活在有点像雾霾里边啊，是吧？诗人这样说了，谁造成的？从移民俩字可以解释。 你王朝不负责任，你大宋王朝，你到南边熏暖风啊，你把这北方的这种移民啊，这种老百姓抛弃在尘埃之中、雾霾之中，谁的过错？说他们难忘王师又一年，这就跟题目连起来了。题目秋天，秋天本来是自己，南是悲秋，是壮志未酬。哎，这个壮志是什么？壮志是收复北方失地，解救胡尘中的人民。但是这个自己不行，得是由国家大啊，有大计定下来。国家有这么一批不忍抛弃民众的定计，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把自己个人的这种什么，这种人生志向和对国家政策的一种思考，一种不满情绪表现出来。哎，这就是什么？一到了天气，南方暑啊，如暑嘛，比较热，天气稍微凉一点，早晨起来迎这个凉的时候，因为是哎呦，秋天又到了，开始有落叶了。这个时候诗人起了一种又起人生起了仓皇之感呢，啊，人价值不实现的，人生的价值观不能实现，就是一种找不到家的感觉。所以他这个找不到家的感觉，就跟北方这种，他描写北方人民这种苦难，所以急切的需要王师来解救他们。所以他最后这抓了一句什么？难忘王师又一年，秋天到了，人生短促，时光紧迫，又一年虚掷了，空度了，老百姓又在这一年当中盼来盼，难忘，注意这个忘字儿，举头望明月啊，望眼巴巴的看着又一年。所以他是实际上你陆游啊，实际上你陆游在南方，你怎么看到北方的情形了呢？这是一种诗人的合理想象。所以这首诗注意，他不是在描写北方老百姓实际的情形，他是在研制，他是在把他自己人生的那种仓皇之感和朝廷那种政策他认为是失当啊，以及老百姓的苦难搅在一起，来表达他这种秋天的那种敢于秋凉的时候那种紧迫感。 泪尽二字诉说着失去故土的悲怆，一个又字写出了无尽的失落和心酸。陆游将心中对国家之难的忧思和对收复失地的迫切愿望表达得淋漓尽致。那么陆游生活的时代背景究竟是怎样的？这种时代背景又是如何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呢？我们继续来听。 这说起来啊，就是南宋有很多诗人，南宋有很多诗人写这个。你像范成大，他写什么？写天街，那是因为范成大亲自到了什么？到了开封，天街是开封啊，那是过去的首都。他来了一句说：“几时真有六军来？”他写那个老百姓啊，问这个使者：“那什么时候真有六军来？”这个句子就很有意思了，真有。看起来过去有谣言说了王师六军来了，六军来了都是假的，老百姓失望一次失望一次，问了见了使者说你们什么时候真来呀、啊、注意那个写法，他不是要表达一种主观志向，他是在写一种实际的情形啊。两首诗实际上都是属于这些什么啊，这些对国家统一抱有热望的这些诗人们对当时北方民众的一种勾勒，各有千秋，因为诗体不同啊。总而言之，这首诗是什么？是一首凭日常状态。我们看啊，陆游临死的时候啊，家祭无忘告乃翁啊。那么日常状态下，实际上这个抗金收复失地仍然是他的耿耿于怀的一个事情，动不动就想起来啊。那么这首诗实际上是他赋闲的时候在家里边啊写的，也可以说这种诗篇是经常扰动他的心情啊。所以啊，这是我们读这个诗呢，使我们可以深化一下对啊陆游这个人的内心世界的一种体认。这是从内容上讲，从形式上讲，表现上讲，注意他难中易，易中难，他造了一个不太一般的句子。当然这种也不是说就是一个仅见的现象，但是这首诗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突然而来一个伟大的光景，雄浑的光景，不知道干嘛，诗人要写什么，下边告诉你，当你读完了下边以后，哦，这是我们的华夏，这是我们的祖国啊。所以这个它是有一种啊突然而至 啊，然后慢慢的交代我为什么写这两句，啊，在阅读上有一个惊奇和一个发现，和一个什么，一个由惊奇到领悟的这样一个转化过程。所以诗虽然短，但是，哎，它有曲折，啊，这也加强了它的意味。有一次啊，我有一个朋友，我们一起到张家界去，说爱国什么爱国，看看张家界的山水，你对这个国家就由衷的充满了一种，哎呦，一种这国家真了不起，啊，你看这个山这个奇特。实际上我们不论是到桂林，到啊张家界，还是到什么，到其他的这种，到华山，到泰山，你都会产生这种感觉。山川之美啊，你感觉到天地之赠予，这天地对人真是不薄啊，他会产生这样的感情啊。这个诗实际上也是沿着这个线走的。那么这个诗，注意我们读这个诗的时候，你要不注意啊，一开始读还有点别扭呢。因为什么？三万里河，这是一个词，实际上它是个偏正结构，是三万里的黄河，三万里河入啊东入海，五千仞岳，这个对仗是非常漂亮的。难，三万里河，一个三个字形容一个字，你怎么去对下一句？哎，这个难不倒像陆游这样的诗人。五千仞的岳，河往上挑，岳往下压，这个平仄也是对得非常好。所以这个诗，注意在这儿，难中见巧，所以我们说难能才可贵。这个诗它在句法上，它在整个韵律上，它走了一种什么呢？走了一种违背常规啊。咱们中国诗啊，跟中国语，是中国语言的一个结果，中国造句子语言的一个结果。什么叫语言的一个结果？我们是个单音节的一个汉语单音节，就是一个方块字，一个声母，一个韵母，哎，就是一个音节。如果再有一个声母，它的音节就多了啊。英语就是音节多。单音节有个特征啊，什么特征啊？你说单字容易大家莫名其妙啊。过去有一个电影叫《翔》，说今儿晚演什么电影啊？翔，注意啊，准跟着一句什么翔啊？啊，飞翔哦，飞翔。注意，这就是一个特点，你一个字就不好说。所以取名字，电影取名字啊，小说起名字啊，哎，实际上一个字的是很少的。你飘，哈哈，飘这个词啊，如果你熟悉，你看过这作品不成问题，没看过这作品怎么飘，在哪儿飘，天上飘还是水上飘啊？人家英语是什么，是个多音节词。所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它养成了一个习惯是什么呢？我们一到现在，实际上我们说话的时候都是音节把它凑一凑，凑成两个音节。实际上尤其是诗歌里边，我们的诗歌不论是五言句还是七言句，都是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构成一个音节。你比如说五言诗啊，白日依山尽；七言诗，何容照下十五年。基本上就是什么，就是两个字一顿，两个字一顿。这是什么诗歌的什么意思？这儿啊，我倒想说说我的老师啊，他有一个竹竿理论，对汉语德律有个竹竿理论。我的老师就是启功先生，他有一次坐火车听着这个，晚上坐这个坐卧铺在那睡觉，睡不着觉，就听那火车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哟，说怎么这个火车也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仄，怎么火车也是这么干的？然后回来就问一个邻居音乐家，他说怎么我听这个火车声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怎么搞的？那个音乐家说这个呀，不是人家火车，是你听出来的。我们注意，我们人类有些时候是故意把有些零散的东西把它什么，把它听出了一种，把它组织成一种韵律去认识它，这是我们的生活的需要。哦，他这儿他有一个了悟，他发现一个什么呢？他说你看这个汉语诗歌啊，平平仄仄平平仄仄，那好，我们就永远像火车一样，一晚上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不断地说。你要做七言诗，你就从第一个字截到第七个字截，然后从第八个字截到第又是七个字，你截把它摞起来，摞成啊七言绝格律诗，不是七言八句吗？你摞八个短句的切，七个七个的切，切完了给一摞，